庆祝太阳节集会分别在古巴、老挝、缅甸和南非举行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、群众、我国驻上述国家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说，金日成主席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奉献了一切，还为世界自主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，他永远活在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。在南非举行的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